您现在改成拔牙了 啊？ 您不修自行车了？ 不修，那也不赚钱。现在修摩托车、修助力车能赚钱，自行车不赚钱，改行。 改行？ 不，这电线杆子的广告都是您贴的？ 我贴的，我贴的。 不但是师傅，您看上面写着拔带祖传牙医，您不跟我说您父亲是修三轮的吗？哎呦， 这广告拿的全是真的。再说广告允许夸张，那电线干扰的广告没人看，没人查。 师傅，您怎么想起拔牙来了？ 我受了启发。我们胡同里面那个姓王的，在动物园搞饲养员，干了十几年没赚什么钱，后来学鸟叫，跟杂技团走穴发财了。还有我们胡同那个李教授，李教授看小儿科的医生，看了一辈子还是个穷光蛋，后来改行给小狗小猫看病赚钱了。我改行当牙医了。 哎，那师傅，您这个生意怎么样啊？ 还可以，昨天半夜贴的广告，今天就有了。 哎呀，真的，真不错，师傅。谁呀？ 你呀。 我是头一个，太可怕了。 嘿，头一个是有点可怕，但是第一个光荣，光荣，光荣。 不是师傅，您这不是为难我吗？ 有什么难的？我考虑好了，答不好，咱俩赶紧上医院，答好了。不要你的钱，怎么 样？不是不是，师傅， 再给你20块钱。 不是，你师傅，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他主要。师傅，您看我现在牙不疼了， 是吧？ 您看挺好的啊，我回头来看您吧啊。 站住！你小子给我耍滑头，我跟你说，这叫认准了，你疼我也拔，不疼我也拔。小子，今天晚上贴了广告，你憋着劲了，今早上第一个，好不容易来了，我能放你走吧，小子？ 不是， 让我试验试验吧，好不好？咱俩感情不错，是不是？ 是我是，你看那些年您对我一直那么好，您什么事都想着我，您处处照顾我，您打我就当亲生的儿子，我打心里。算了，什么也别说了，您就开始干吧。 请坐，请坐。 不，师傅您坐吧。 师傅，现在你是我上帝。坐坐坐。 师傅，您这个医疗设备呢？ 有。修自行车的都没人呢。 您修自行车是要为您拔牙呀？师傅，您这个老虎钳子 啊， 跟拔牙的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能钻入牙齿都一样。 不是师傅，您看您这老虎钳子黑乎乎的，您怎么消消毒啊？ 对，我忘了。 师傅，这消毒得用酒精， 二锅头好。二锅头啊，比那酒精好，消毒消完毒还能喝。 能喝？那您来吧，师傅。师傅，您开始。 不对，还得给你上点麻醉。 哎，师傅，行了，您这是您医疗设备简单，还会麻醉呀？ 不上麻醉你不疼死啊？ 谢谢师傅。这是什么呀？ 花椒籽儿。 这不炒菜用的吗？ 放嘴里边嚼嚼。 是， 感觉怎么样？ 麻， 有点麻吧？来，再喝点二锅头。 师傅，我不会喝酒。 不喝就好，喝了晕晕乎乎，我把你的牙齿赶紧拿下来。 不是，我喝一点就醉， 喝醉了就更好。我跟你说，花椒水让你发麻吧，喝酒让你醉，那一麻一醉不就麻醉了吗？ 你这么个麻醉呀、啊？ 这麻醉好啊，这一麻醉就是把你杀了，你都不知道。你看我感觉到疼吗？ 师傅，我现在就需要那点把我杀了我都不知道的感觉。行，您来吧， 再来点。来吧。 师傅，你老我现在怎么吃豆腐啊？ 控制不住啊。 您是不是太紧张了？ 好像有点紧张。对，我也喝点二锅头。 师傅，您怎么也喝二锅头啊？ 你喝酒是让你晕晕乎乎，我喝酒是壮胆儿。 壮胆儿？师傅，行了，您别喝，再喝酒我喝醉了。 喝醉了好，喝醉了酒的人是啥事都干得出来的。我会感觉好吧。 师傅，我现在感觉劲还不太够。师傅，您来吧。师傅，不是咱下这么大功夫，费这么大力气，抱这么大希望，咱能发财吗？ 肯定能发财。我合计过，你想想，不说别的，

找不见梨花镜里行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说了斋，我也